啊，好嘞。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的天气。 嗯。 那么在亚洲，现在看来就是从今天一直到13号，在西西伯利亚的北部和东南部，中西伯利亚的西部和南部，蒙古，远东地区，以及日本的南部和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印度半岛的北部和西部，在中南半岛以及这个东南亚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那么呢，北部地区像北部，像这个西西伯利亚这个和蒙古这一带呢，有这个雨夹雪或雪，像这些地方。在其中呢，在西西伯利亚的东南部和中西伯利亚这些地方有这个大雪。那么远东地区的西部地区呢，局部地区甚至有暴雪，甚至大暴雪这么天气情况。 嗯。 在欧洲呢，看来的就是在北欧，西欧的西北部和南欧的西部，以及东欧的北部和西南部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在北欧的西南部和东部，东欧的西部这些局部地区有个大雨天气。那么看来这些地方的欧洲这个地区呢，看来大部分还有个小雨，那么局地这个降水看来要稍微大一点。 嗯。 那么在北美洲，看来在阿拉斯加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加拿大的大部，美国的东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在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古巴，那么这些地方看来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在这个加拿大的北部和东北部，以及西南部这个局地，看来这些地方有大雪天气。那么加拿大的这个温尼伯湖地区，这个局地有大雨天气。那么在美国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这些地方，以及在墨西哥的东北部这个局地，看来有大雨甚至暴雨天气。 嗯。 在加拿大的东北部，看来就是在这个地区呢，这个风力会比较大。 嗯。 那另外看就是在南半球，大洋洲这个地方，大部分地方天气，比较晴好。那么只有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南部沿海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岛以及新西兰南部这些地方有一些小雨天气。 嗯。 那么这一带的看气温呢，它比较低，像悉尼这个地方在10度到20度上下。 嗯。 那么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介绍天气，就介绍在这儿。 好的，谢谢郑老师。我们尤其要提醒在北美旅行的朋友，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风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旅途造成影响，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啊，在旅行之前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啊，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旅行情报室在周一全新开启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头条，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今天的上午8点，广深高铁啊这样的一个广深港高铁啊，现在 必须要加上那个港字才足以说明这个高铁它现在延伸的里程已经达到了香港。 嗯， 我们看到这个高铁的香港段的各次列车车票呢在内地和香港已经同步发售了，这件事情最近一段时间肯定是关注的焦点。 嗯， 虽然大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到达香港或者从香港来北京，但是呢这是一个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发现的在交通方面最大的一个变化。 嗯， 我们接下来就在今天周一头条当中和大家来回顾和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当中所蕴含的这些信息。 刚才张帆说了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是开售了， 对， 这车票，然后9月23号这个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呢就会正式的运营了， 也就是说在大概不到两周之后。 对，就是广州深圳这一段其实一直都是有，但是广深港香港这一段确实是最近才是刚刚开始运行的， 也就是两地的高铁实现了互联互通。 对，这标志着内地高铁网将会延伸到了香港。那这个互联互通呢也真的成为了一种现实，届时呢从北京西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8小时56分钟，不到9个小时。 嗯，据了解呢广深港高铁啊，这个香港段开通运营之后呢可以通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和昆明等等城市，到达内地40多个车站，大大的拉近了香港和内地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所以不仅仅是从北京出发可以抵达香港， 其实刚才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 对， 它其实拉近的是每一个城市跟香港的距离。 是，那么拿北京来说，根据同步公布的列车运行时刻表来看呢，北京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的这个车次分别是 G79 和 G80 次。G79次是上午的10点会从北京西站发出，途中呢会停靠到石家庄、郑州东、武汉、长沙南、广州南、深圳北等6个站点之后，会在当天的下午的6点58分抵达香港西九龙站。 嗯， 那么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的回程的班次是 G80次列车，上午的8点05分发车，在当日下午的5点01分就抵达北京西站了。 早上在香港吃了早饭，晚饭就在北京解决了， 茶餐厅，然后晚上的烤鸭。票价方面呢，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的2等座的价格是1077块钱，1等座价格1724块钱。而通票是可以享受半价的。 嗯，今天不仅是北京这边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高铁票啊，到香港的高铁票在发售的消息，我看微博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城市，像上海，像我看到的武汉、长沙这边都有很多的消息，都是聚焦在今天这样一个车票的发售过程当中。 是， 其实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它其中有一些便利可能是其他方式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火车站，它离市中心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啊， 但是机场确确实实是让我们费尽周折， 省掉打车钱。 是，那有了更好的一些选择，大家以后去香港是不是更方便了呢？ 嗯， 刚才我们回顾的就是广深港高铁车票今日开售的消息。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情报室，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从早上开始可能大家已经听到更多的一些祝福都来自节目当中了， 同时也会送出很多的祝福给自己的恩师。 是 9月10号教师节，那么在感恩教师的同时，各位也可以在这样一个金秋十月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打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 是，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全新的旅行方式呢，每一种旅行方式或者说我们每一种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它第一次是来自于哪里，都是来自于老师的教导。 对，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可能说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说旅行和我们学习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和我们教师之间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不是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吗？对对对，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它从这个精神含义来自哪里吗？ 嗯哼，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历代的一些名士、一些名家们，他们可能都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嗯， 但是这一点它的起点在哪里？它的一个历史的起点，事实上我们可以放在先师孔子的身上。 嗯， 因为孔子和他的几千弟子，他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不仅在读书，他们在周游列国。 对， 其实周游列国这件事情呢，也并不是起初的含义，并不是旅行。 嗯， 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更多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嗯， 他们可能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可以增长见识，增广见闻， 所以有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样的说法。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说到学习方式，说到去旅行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更多的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其实它都是开启我们人生第一课的一个重要节点。 而且像北京这样一座文化氛围非常浓郁的城市，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是的， 像北京的高校非常多，所以在高校当中其实也隐藏着一些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的很不错的博物馆。 那我们今天就聚焦在这些学校里的校园博物馆，来看一看 我们最近可以到哪些博物馆、哪些学校当中的那些博物园地去看一看？ 首先，第一家是我们之前的达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唐华宇在节目当中曾经推荐过的，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清华北大，人会很多。 是， 如果逛校园，可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路线。但是也许你忽略了，在清华大学其实有一家很不错的艺术博物馆。 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根据专家的介绍呢，这个博物馆现在藏品一共有13000余组件啊， 数量是庞大的。 对，品类包括有书画、有织绣、陶瓷、家具、青铜器，以及综合艺术品等等6大类。那么除了它的常设展览之外，这里还举办多个叫重磅大展。比如说对话达芬奇， 最近正在进行。 是，这个对话达芬奇叫第四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还有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从酒神赞歌到阿卡迪亚、马库斯、吕佩尔茨作品展等等。没有看过展览，光听这些展览的名字，据说很多人已经很膜拜了。 对，达芬奇、莫奈这些都是咱们需要去膜拜的大神级的人物。 是，那刚刚提到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刚才袁一说，现在就有很重磅的展览正在进行。 对话达芬奇是、那隔壁的北京大学也不能错过哈，北京大学的这个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它是国内高校当中第一所考古专题的博物馆。 对。北京大学的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它的前身啊，其实很早了。1922年，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考古学研究室，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前身。 张帆，我知道，因为你小的时候是有考古的梦想。 考古的梦想，差一点就学了考古了。 是 是，所以呢，对某些这个考古的专题呢，很感兴趣。我们看看这个博物馆当中，它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它的考古是一个重点嘛，所以它的藏品呢，就涵盖了石器、铜器、甲骨、陶器、瓷器、书画、碑帖等等几大类，一共有20000多件套。 哇。 那其中呢，说到这个石器时代的展览，又以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山东长岛北庄新石器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3个专题是最有看头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文物展陈放的两汉墓葬出土的兵马俑军阵，也会让大家大开眼界。这个汉俑呢，据说啊，不像是陕西我们看到的秦兵马俑那样的气势恢宏，但是呢，汉俑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的萌啊，细致可爱。 可爱 是。 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我很骄傲哈，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博物馆群。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博物馆呢，现在有馆藏15000多件的藏品，是一座以广播电视为主体，涵盖的是印刷、广告、动漫、新媒体以及其他文化产业元素为核心的一个特色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拥有的是传输、广播、电视、电影、印刷、广告、动漫体验、传媒教育，包括口述历史10个分馆。口述历史这个元素确实是还挺有特色的。 对， 那这个十个分馆呢，也是各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了中国传媒历史的演进和发展，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同时借助多媒体、半景化、全景化等展示手段，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传媒各个领域的历史的沿革、发展脉络和未来的趋势，也让参观的人呢，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感受传媒的魅力和魔力。而且各个展馆都设有一些让观众动手参与的项目，所以呢，具有专业性又有趣味性，算是寓教于乐的。但是很惭愧，我自己并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这个。 我没有去过。但今年正好恰逢我们入校10周年。所以可能还挺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对。 好，这个其实可以了解到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对广播电视啊，对出版业啊，有很浓厚的兴趣。 是。 我们可以从当中去看一看咱们的前辈甚至是先辈他们是如何工作和从事这个传媒行业的。 对，包括有感兴趣说想要来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学生朋友们也可以提前去感受一下。 对。好，刚才说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博物馆。这个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很感兴趣。 对， 北航的这座博物馆是我国首个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的综合科技馆博物馆，分为长空逐梦、银鹰寻空、神舟问天、空天走廊4个展区，有国内外公认的航空航天文物精品以及结构、发动机、机载设备等等珍贵实物300多件。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它有可能是以前的，也有可能是现在还正在使用的。这个馆内的特色展品北京一号是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由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们他们奋战了100天自行设计和制造的我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 第一架飞机、第一架轻型的飞机。那1958年的9月23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呢，这架飞机首飞成功，先后进行了46次的飞行，飞行时间是29个小时。 哇，这个北京一号好了不起 所以大家在这个馆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展 品。对，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来自北航的这些航空航天的一些这样的展品啊，特别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我刚才看到的一个叫神舟问天嘛，还有空间走廊、这个可能大家在这些年当中是非常熟悉的名词了。 对， 可以去看一看究竟。 从天上下来以后，咱们去陆地看一下哈。接下来去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这个感觉药味已经扑面而来了。 传统文化。 对，中国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呢，有1500平方米的中药标本展厅，汇聚着中药的精华，从药用植物的标本到中药的饮品啊饮片， 饮片， 从药材食物到丸散的成药，让参观者可以目不暇接。如果你漫步在中国医药史的展厅当中，也会感悟到中医药这个学科它的恢宏和深邃。而且还可以去聆听一下夏商周神草疗医时是怎么样诊脉的。 好， 除了在古装戏里面看到那个望闻问切以外，对，去拜访一下在硕果累累的杏林中小憩的董凤，感受一下四大名医华佗、张仲景，还有孙思邈和李时珍的行医精妙。 这个过去都是在咱们的小学课本上啊，咱们经常会见到，但是 书里面 你真的没有太近的距离去感受一下它到底实物或者说它的历史那个 这个脉络是什么样子的。 你在中医药这个博物馆当中一定是会体会到刚才袁一说的那个药香扑鼻。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博物馆，这是来自咱们北京工业大学的微电机博物馆， 感觉很精妙。 哎，这个一听好像总觉得离自己是不是远一点，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好吧。这是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楼地下一层隐藏着一座这样的微特电机博物馆，这是国内第一家微特电机博物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科学原理，也可以参与互动操作，体会电机的使用乐趣。女孩子可能稍微的觉得陌生一点啊， 对，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事实上呢，这里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展品，有2000件的展品是机电学院退休教师叫董天武教授的私人收藏。现在他依然是负责馆内的义务讲解工作，源于对这个他的学科的一些喜好，所以他从1960年开始就收藏这样的微型电机。 去到那儿至少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微型电机。 对， 就科普一下。 是， 馆内有一个镇馆之宝哈，是美国军用手摇直流发电机。 这个听起来 就很 厉 害。是二战的时候美国制造的，专门用来为电子管收发报机提供直流电源的一个军用产品。因为时代很久远，而且呢因为是军用的嘛，所以产量特别少，目前即使是在市场的收藏藏品当中也是很罕见的。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耳边已经响起了那个滴滴答答的那个发报声？ 对，就感觉在那个什么风声啊这样的片里可以看到。 别干片 啊。对，上世纪70-80年代物资回收商店、旧货市场、电机工厂都是董天武教授经常跑的地方。当他在物资回收商店发现这台电机的时候，如获至宝，所以就当时立即买下了这台电机。据说啊，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花了100块钱，那会儿算是巨款了， 2月的工资了吧。 那个时候每个月工资才56块钱。 这个展馆当中的电机展品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像刚才袁一说的那个美国军用的手摇直流发电机，那是一个代表性的物件，还有来自中国、来自日本、还有苏联啊、德国等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时间跨越二战前后至今的很多很多件的文物，也有现代高科技的新型的电机。据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位著名的董教授呢，他在退休之后把全部的收藏都捐给学校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有很多都是他的藏品。 对， 他在捐赠书上还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老师的留言。 好呀。 他说，我非常珍惜这些电机藏品，更希望这些具有世界工业革命第二个里程碑标志的藏品能启迪人们在科学实践道路上不断追求进步，激励人们热爱科学，勇于开拓创新，尊重科学实践的成果，并促进其延续传承和发展。 相信董教授的学生们以及所有去到北京工业大学微电机博物馆的这些孩子们都能够从这些话里面，包括还有董教授的义务讲解当中，感受到他想要传递给你年轻人那些精神。 没错，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北京高校的博物馆呢，也希望大家在去之前可以提前的先在网络上面进行一下咨询和预约。 对， 因为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都是开通了专门的预约平台的， 是 如果你们不预约可能会比较可能会不让你进去， 在不耽误人家这个教学的进程， 是 不扰乱人家这个教学的秩序的情况下，我觉得每一个大学应该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因为都是公共资源嘛。 没错，这些大学应该说和老师一样都是无尽的宝库。 那在这样一个开始有秋意的日子当中呢，在周末各位可以尝试着去这些高校感受一下博物馆的气息。在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回来。

信上进行发布，并且根据实际对部分优秀作品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 嗯， 同时呢，天坛公园也会为获奖者去颁发奖杯和证书，入围以及获奖作品在天坛公园也会进行展览。 刚才你提到一个时间点是吧？说到是这个咱们世界文化遗产天坛是开放100周年 对 吧？啊，以前它是不开放的，对吧？ 啊、 这个是肯定的。 是是是， 在明清两代的时候，这个天坛呢应该是作为这个祭祀用的地方。 对， 那天坛呢，它建成的时间大概是在明永乐18年，公元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天建筑群。1918年的时候。也就是刚好在100年前， 嗯， 天坛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了，曾经历经了坎坷，现在是重获新生啊，最终是由皇家禁地变为人民公园。 嗯， 1998年天坛是被正式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价值呢是举世公认的。据统计说啊，就去年2017年，天坛公园全年接待游客达到近1800万人次， 哇！ 啊，这个是非常了得的数字。 是，那么为了纪念天坛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100周年呢，天坛公园的文创大赛也就正式启动了。他们的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大赛会以天坛历史文化作为核心，面向社会去征集文化创意设计以及实物的作品，去弘扬传播天坛文化。 嗯， 参赛对象呢，其实分类还是挺细化的。 就是、大家不要因为就是觉得啊，人家这个肯定就是特别高级那种，我这是参加不了，不要紧啊。 不会，对，因为它包括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参赛主题也是很具开放性的，既可以聚焦纪念天坛公园对外开放100周年，也就是1918年到2018年这个时间段，作为文创设计或者是实物作品来命题， 嗯， 也可以把天坛所承载的祭天文化、乐礼文化、祈福文化作为视角，开展文化的创意设计和实物作品的制作。 嗯， 那征稿日期的截止点，各位要听一下了，其实很好记，双十那一天，2018年10月10号。 那就是还有整整一个月是吧？ 对，有一个月的时间，今天9月10号。 它是以收到作品日期为准啊，这个10月10号。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当中也说啊，这天坛的文创大赛设计制作内容呢也是很广泛的。刚才大概是说了一下它这个参赛的一个组别的情况啊， 嗯， 像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到底有分为多少个类别。 嗯， 说一共大概有3类啊，这全品类衍生品，比如说旅游纪念品， 嗯， 艺术收藏品， 嗯， 像服装、日常用品啊， 嗯， 文具、玩具等等。这里面我就想到了，一说这个叫衍生品、旅游纪念品，我就想天坛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从最最开始的时候， 嗯， 有可能我们门票吧， 嗯， 对吧？有可能你买的一些小的关于天坛的一些小饰品吧， 嗯， 这个都在当中。那另外呢，像二次元设计，比如说卡通造型，就这，嗯，这些年以来大家流行的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所谓 Q 版的， 对对对，像漫画作品、小游戏等等，还有就是广告类的作品，主要包含宣传天坛祈福文化、天坛开园100周年的主题海报设计，这些都是在其中的。 嗯， 那大赛作品征集结束之后呢，公园还将为获奖者颁发，刚才我们袁一说了啊，有奖杯有证书，这入围和获奖作品的天坛公园里面还能进行展览。 你想开放100周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时间点。 是， 如果你还有奖杯和证书的话，真的是可以这个流传下去的。 是的。 那同时呢，天坛百年老照片和摄影作品的征集工作也启动了，这次也是面向社会去征集反映天坛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老照片和摄影作品。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拍的照啊，它也能参加这个活动。 对，这个摄影作品呢，也包括记录类作品和艺术类作品。记录类作品是指就是客观记录的方式去关注天坛公园的建筑啊、社会生活啊、自然生态环境、民俗风情等等各类题材的作品。那艺术类呢，是指为了表达审美意趣、倾诉主题情感而创作的作品，可以对作品进行后期的调整，但是不接受纯粹用电脑合成和拼贴的作品。 今天看起来这个照片这件事情越来越就是骗人了，有些这个照片是可以做成就是无中生有。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实际的这个目的地去拍摄了，然后进行一些后期的处理， 嗯，调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记得好像现在说很多的摄影大赛都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的嘛， 嗯，是。 那这个老照片和摄影作品的征集时间呢，是从2018年9月6号开始，到什么时间呢？还是跟刚才那个就是文创大赛设计的那个日期是一样的，10月10号啊，那个时间点是最后的截止时间。老照片按照珍贵程度和保存完整程度进行评选，那摄影作品呢是按 相机组和手机组分别评选。 所以各位，即使你像我这样不会用相机的，也不用气馁，用手机也能拍出好照片，也可以参加手机组的评选。 今天好像一说到手机拍照，现在大家这个观念已经更新了很多了啊。所以说现在手机拍照的这个质量，包括手机拍照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它已经不是以前我们说到的那种手机啊，几百万像素啊， 对， 它能够比拟的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千万不要说用手机就不能拍。 嗯， 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摄影的一些嘉宾，一些专家们，他们说在草原上拍动物的时候都有可能用手机拍啊。 哎， 这是非常厉害了。 大家加油哈，记住这个时间点，10月10号之前可以把自己手头有的、或者你想有一些创作和设计的都交过去。 再强调一下，那个主题是天坛啊。 啊，对 不要弄错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也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会 啊， 已经进入到了第10届的北京菊花文化节。 这个金秋时节，这是最好的礼物了。 前天已经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了。这届文化节呢是以盛世芳华美满花港作为主题，横跨中秋十一两个黄金假期。在10月25号结束，历时48天。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菊花啊，就金秋时节这个菊花展和我们看到的这个红叶啊，它是接踵而来的。 是的， 是吧？一般来说到了这个十月底的时候，那边哎，这个西边的山里面 红叶 就非常好了啊。 对， 这个鲜花港呢，在文化节布展之前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它选出了59种陆地花卉啊，加入到本次菊展的种植行列当中。本届文化节的园区种植呢，主要是以菊科花卉为主，但是除了菊花，它也要搭配各种色彩，所以有各种的草花，比如说马鞭草啊、鸡冠花啊、石竹啊、香雪球等等，运用菊花草花相互穿插搭配，展现出不同的花朵造型图案。另外在种植风格之上呢，这个园区新增国内比较罕见的一些品种，像金丝麦浪， 听上去就好听， 全香万盛， 嗯， 啊，这名字听着意境十足哈， 嗯， 还有枫叶晚红，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枫叶都有， 还有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啊，春日见山啊， 嗯， 等等30多种特色的花卉，通过增大局部的种植密度、延长局部观赏区的时间等等方法，拼接出色彩斑斓的大地艺术作品。 这次文化节还首次尝试在室外大面积的种植昂贵的精品大菊，并且结合栩栩如生的景观小品，打造精灵部落和精品大菊两个展示区。同时呢，在园区客服中心的北侧、大地花海斜坡等区域，分布着木屋造型的花房，还有双心造型的同心卫敏等等景观小品，新增像变色龙、巨型蝴蝶、火烈鸟这样的造型小品。 嗯，所以这个文化节，这个菊花文化节，每次到了秋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大家在京城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秋天最好的意境、最好的气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听这些景观名字，感觉是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圣地。 嗯，而且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菊文化节呢，事实上不单单是在国际花港，那在北京城的各个公园 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甚至我们说了，老北京养菊花的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所以每一家啊，其实过去我们讲那个开放式的阳台，到今天我们看到每一家那个造型盆景，包括自己家里小院子里，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菊花造型。 对， 菊花不仅仅我们说过它有观赏性，它还有这个食用和药用的价值。 对， 原来老说啊，说杭菊怎么怎么怎么好，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菊花它的品种的交流是相当频繁了，所以在北方能够看到的南方。方的各个品种的菊花越来越多。 是，时间到了中午的1点42分，咱们再说最后一条吧。 好， 旅行情报室接下来推荐这个呢，还是比较适合周末的时候出行的。 你要推荐哪里啊？ 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城不到3小时，名字呢听起来寓意就很好，叫长寿村。 嗯， 在这儿据说藏着北京最美丽的星空。 哎，刚才你说长寿村的时候，我一想到的是人，突然这一抬头仰望星空了。所以我们说的长寿村啊，确实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不老屯啊。 对， 不老屯， 密云。 对，密云不老屯呢，可能大家听过名字的人有不少，它离咱们这个市区呢仅仅是2.5小时的车程，利用周末就可以说走就走。 嗯，那不老屯呢，据说这儿的人之所以长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水，这儿水好。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呢，它就位于首都的饮用水源密云水库正北岸的上风上水地带。北部呢是绵延的燕山山脉，南部呢紧邻密云水库。 嗯， 这儿也是水源的重点保护区，所以光听这些你就知道这儿水到底有多好了。 这个不老屯啊，我们刚才说了，之所以人家叫这名字，这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嗯， 全镇90岁以上的老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啊，这个长寿跟这里的自然环境确实有关系的。你原来听过这个麦饭石这件事情吗？ 我听说过。 对对对， 很有名， 在某一个年代当中特别特别流行的词儿 啊。这个不老屯的一亿吨的麦饭石的矿藏，所以是全国之首啊。这个全镇的果树和农作物呢，都种在这个麦饭石上。 天 哪！那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有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 嗯， 大家怎么在那生活的人呢？就是吃的是麦饭石的这个东西啊，因为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在那个矿藏之上嘛，然后喝的又是麦饭石水，所以长寿就是原因的。 那么到这儿呢，作为游客，咱们可以尝一尝不老屯的鸭梨哈。这个不老屯曾经是贡梨之乡，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包括北部山区有丰富的木柳芽、蕨菜、山韭菜、松菇等等这样的野菜资源。包括蜂蜜的产量也是全区第一的， 这都是跟长寿有关系的。 还有秋天可以吃到的板栗，这边有板栗园8万亩，年产板栗有320万斤、在北京地区也是面积第一的，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京郊板栗第一镇。 刚刚说了这么多吃的啊，但吃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你比如说它有不老养生宴啊，在那里呢有这个清炖鲢鱼头，还有柴鸡炖山蘑啊，还有他们黄土坎村的黄土坎鸭梨和鲜榨的贡梨汁，然后不老屯村的不老黄金面柴锅大包子啊，好多好多美食， 太多了。 但是刚才你说了一件事情，说那个星空，我们得来关注一下啊。说到了这里啊，住一晚上啊，一定要体验一回北京最美的星空。说好多摄影爱好者都把这儿视为是摄影天堂。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不就是现在吗？是吧？ 对呀。 爱好摄影的朋友都在这儿等星空出现，这个地方拍星空，说不定运气好还能拍到银河那个造型呢。它地方也很好找，你在地图上搜索一下北京市密云区的不老屯镇燕落村。 那就让我们以美妙的星空结束今天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一周的开启，我们本周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旅行内容带给大家。 最后还是要祝愿普天之下的教师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无人的漂泊，寂寞海啸把我卷走。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